春光，醉了多少个无知的疯狂，谁都有权利做梦一场，最后的结局是梦断情伤。眼花缭乱的欲望天堂，有多少人迷失了方向，看不清那些虚伪心肠，可偏偏还想尝尝爱的芬芳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不需要真相。哦哦哦哦哦哦，信仰在何方？你把心丢在了温柔下，整天拥抱着爱的幻想，曾经的承诺当作儿戏一场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的想象。你把心丢在了温柔下，只想沉醉在花的海洋，多少真爱已经悄然散场，你是否还能回到当初的模样？天堂有多少人迷失了方向，看不清那些虚伪心肠，可偏偏还想尝尝爱的芬芳。哦哦哦哦哦哦，不需要真相。哦哦哦哦哦哦，信仰在何方？你把心曾经的承诺当作儿戏一场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的想象。你把心丢在了温柔下，只想沉醉在花的海洋，多少真爱已经悄然散场，你是否还能回到当初的模样？你把心丢在曾经的承诺当作儿戏一场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的想象。你把心丢在了温柔下，只想沉醉在花的海洋，多少真爱已经悄然散场，你是否还能回到当初的模样？多少真爱已经悄然散场， selalu tersenyum。